9884. Ling 002 档案志， 深夜 on duty， 下集。 各位好兄弟、好姊妹，求下你哋唔好再出嚟吓我啦！小弟真系唔襟吓噶，唔该唔该唔该你哋。 我啊，喺度暗暗沉沉做咩啫？ 表哥啊，你失惊无神咁出现，人吓人冇药医噶。 咁鬼冇胆，你点做夜间嘅保安啊？ 今日晏昼啊，喺宿舍听到嗰啲找门嘅怪声、走廊嘅 B B 喊声，我都已经吓餐饱啊！如果唔系而家揾工难啊，我晨早走人啊！ 喂，我咪叫咗你坐出边看守嘅。做咩趁我行开就鼠翻入嚟坐我位啊？ 表哥啊，你咁好人，不如咁啊，今晚咧，俾我同你一齐坐喺保安室度吓，有咩事发生咧，大家都可以有个照应啊嘛。嗱，最多咁，我唔嘈住你瞓觉。 冇得倾，出嚟，出去啊！ 吓， 系啊，你九中嘅巡更签保啦， 依家去巡， 不如等听朝先去巡啦。 但系得我一个去巡啫。我有啲惊， 惊就唔使做啊！越惊就越要去做，训练下自己嘅胆量，做耐咗自然就乜都冇有怕。况且你冇听过人怕鬼三分，鬼怕人七分咩？ 有，不过 嗱，再教多样嘢过你，听到乜嘢，见到乜嘢都唔好理，唔好望，最紧要咧就唔好乱。掂行掂过当见唔到， 咁得唔得噶？ 我当初啊都系咁挨过嚟噶，唔系我点喺呢度做保安做咗咁多年咯？ 我冇表哥你咁大胆啊嘛！ 唉，唔好讲咁多啦，快啲去巡更啊！嗱，唔好偷懒啊，记得签保啊，唔系俾 Anna 姐 check 到，实省你话你偷懒冇去巡更啊！ 知道。 唉。个神经都咁鬼无胆嘅，冇个墙。唉，睇嚟夜更仲需要我继续守住呢度啊！唉，我几时先至可以真正退休收工啊？ 无惊无险，巡埋后花园咧就巡晒。哎，喂，争啲唔记得签保添。哎，啊，几多点啊？依家，哇，啱啱好12:30。哎，签完啊，嗱嗱声走。 点解？点解要咁对我？ 好似有人喊喎。啊！去庭院嗰度，做咩个女仔坐喺度，背脊对住我，仲喺度喊紧嘅？唉，冇嚟啦！阿彪哥话斋，见到咩听到咩都唔好嚟。 点解要呃我啊？我做咗啲乜嘢啊？ 哇！佢好似喊得好惨喎。哎呀，咁夜一个女仔坐喺度，都可能有危险噶。唔理佢走咗去，又好似好衰啫。不如行前去问下佢发生咩事都好。 点解？点解要咁对我？ 小姐啊，你冇事啊嘛？有咩我可以帮到你啊？ 我冇事，你唔好理我。 但我听到 企喺度啊，你唔好行过嚟啊！ 咁夜咯，庭院呢度又咁黑，你一个人坐喺度啊，好危险噶！ 我想一个静下。 咁好啦，你自己小心啲啊！ 唔使你假好心，男人冇个好噶。 啊！你块面烂晒嘅，鬼啊！救命啊！鬼啊！ 得啊！ 救命啊！鬼啊！鬼啊！ 乜我似鬼咩？ 希娜姐，有鬼啊！诶，我点会喺度啊？我头先明明喺后花园巡更噶。 巡更？你瞓醒未啊？唔系我出去办啲事，夜饭日点会见到你坐喺度瞌眼瞓啊？喂，你蛇王都唔好咁张扬至得噶，出嚟瞓觉，唔好以为夜妈妈冇人睇到啊！ 佢就喺保安室度瞓啦，又唔见你闹佢。 讲咩啊？大声啲！系咪觉得我闹错你啊？请你翻嚟做夜间保安 on duty 噶，唔系请你翻嚟瞓觉。 系嘅 ，sorry 咯 ，Anna 姐，我都系因为晏昼喺宿舍度俾嗰啲嘢嘈住我，冇搞好瞓，咁啊唔够精神先至会瞌下嘅啫。我保证啊，冇下次啊。 听住先啦，唔好再俾我捉到你瞌眼瞓啊！ 原来头先喺庭院度见到个烂面嘅女仔系发梦咋？唉，好彩唔系真 九八八砌床，深夜 on duty。 乜都听唔到，乜都听唔到，乜都听唔到。 阿德啊，喂，等阵啊，德。 有鬼莫怪，有鬼莫怪，求你唔好再变呢，娜姐嚟揾我，我净系想翻房休息，冇心搞你哋噶。 你讲咩啊，德？神神化化咁嘅。 你就系 Anna 姐。 你发鸡盲啊？我你都唔认得。 啊？唔系，我之前我啱入嚟宿舍嗰日晏昼咧，就有人不停咁敲门叫我，你记唔记得啊？我仲打电话俾你问你喺边嘅咧。 记得。 那些好朋友咯，就是用你把声叫我开门，我开了门又没人的。 是真不是啊？ 真的，所以刚才我听到你把声又敢追埋你，我咪想住是那些咯。 得了得了得了，不要再讲了，听到我毛管都冻晒。平时没什么事我都不会来男员工宿舍的。 那今天你又会来的？ 咪为了找阿辉个衰仔咯。 阿辉？ 他负责维修工作的，成日都不知道鼠了去哪里，你没见过他都不出奇的。他这两天还离谱，直情没上班不见人，又没请假，打电话给他又不听。 所以你就直接抄到你男员工宿舍？ 就是了，我要去打开他间房看看他做什么。来帮我。 哦。 辉啊，在不在里面啊？开门啊。你不开门我入嚟噶啦。 Anna 姐，佢会不会好似我咁咧？咁诶撞嗰啲嘢，以为 Anna 姐系嗰啲，所以又唔敢开门呢？ 又唔理啦。嗱，锁匙，帮我开门。 哦。啊哦。 唉，个衰仔辉唔喺房喎，早间保安又话冇见过佢出去，啊死咗去边呢？ 佢间房都真系几乱喎！ 哎呀，该会咯，咁多写真集嘅，切睇埋晒啲咁嘅嘢。 系咧，喂，相架入边张相就系嗰个阿辉啊。 嗯，嗱，如果你今日见到佢翻嚟宿舍嘅，叫佢去见我。A 区有几间房啲灯管要换，水喉漏水。 得啦，我见到佢咧就同佢讲啊。 嗯，顺手帮我闩翻好道门啦，我翻出去先啦。 哦。边个？厨房同厕所都冇人， 我头先咩声嚟噶？咦，唔好理咁多，闩翻道门，翻自己房休息。道门一闩埋，入边又好似有嘢找紧道门嘅声咁。有你，哎，听唔到，听唔到，听唔到，快啲翻房。哇，今晚真的很冷喎。咦，睇嚟好似好落雨咁添。咦，咪啦，都系快啲巡完啦。喂，搞咩啊？庭院度啲灯眨下眨下咁嘅。咦，树上边啊有个影喎。吓，好似有个人坐喺嗰度嘅。是个穿着红色连身裙的女人，冇头啊！唔系啊，喂，我当睇唔到，睇唔到。 喂，你搞咩跑咁快啊？你差啲撞到我啦！ 对唔住，小姐。 做咩你个样咁惊啊？冇事啊嘛。 哦，冇，我头先咧喺庭院嗰度见到个树上边咧，坐住一个，坐住一个着住红色连身裙的女人。佢冇头嘅，真系好惊啊！ 乜俾你见到啊？吓亲你，唔好意思啊！ 你话你 做乜咁望住我啊？我着嘅呢件红色连身裙唔好睇咩？ 我对脚点解用唔到嘅？ 你想走去边啊？乜你好惊我咩？ 我头先乱讲嘢嘅啫，我冇冒犯你嘅意思噶，小姐。 咁你望清楚我而家嘅样，我靓唔靓啊？ 你块面， 我块面烂成咁，都系你哋啲好色嘅衰男人造成噶。你知唔知道我死得有几惨啊？ 咦，呢度系边度啊？周围都黑麻麻嘅。咦，买 B 区嘅旅社嘅四楼，我点会喺度噶？唉，点解我行嚟行去？都仲喺走廊度嘅，哎呀，点解搵唔到啲口噶？哎呀，死啦！我唔系俾只女鬼搵咗喺度啊嘛？哎呀，点算啊？我唔想死啊！救命啊！有冇人啊？救命啊！前面间房有光喎，唔通系出口？ 救命！救我啊！ 叫救命喎！唔通有人同我一样被困咗喺度？啲声啊，呢间房对传出嚟嘅喎。咦？点解我对手可以穿过道门噶？唔通我死咗？ 救命啊！放开我啊！放开我！ 入边嘅人有危险喎！啊？点解佢哋好似睇唔到我咁嘅？哎呀！我捉唔到佢哋嘅。 你想点啊？你放开！ 咪扮嘢啦，杨耀庭，你应承得我出嚟玩就预咗噶啦。 你讲咩啊，黄荣忠？你走开啊！ 每次约你出街，你都着到咁性感，对我咁热情，无非都系想吸引我啫。你而家喺度扮咩清高啊？ 我唔系啊，我只系当你朋友咋，你误会咗啦。 你知唔知你真系好靓啊？第一眼见到你就好想得到你。 唔好啊！放开我！救命啊！走开啊！你唔好掂我啊！ 八婆，刮伤我块面。呀！ 放开我！ 收声啊！收声啊！收声啊！ Happy 完你就死。 冇啊！四周围突然之间黑晒嘅，当我头先睇到系嗰个女仔生前俾人杀害嘅情景，你 点解要咁对我啊？点解啊？ 件事都已经过咗去啦， 过咗去，你根本唔明白我有几咁痛苦，我死得有几惨啊！ 我可以感受到你死前嘅痛苦同埋无助，我都想阻止想救你啊，但系。 我唔使你哋啲衰男人可怜，你啊同佢一样都要死。 吓、啊！吊喺风扇上面嗰个男人，唔系唔见咗几日嘅阿辉，你杀咗佢啊？ 佢抵死噶！嗰晚佢喺庭院度见到我，色胆包天咁跟住我上到四楼，竟然同嗰个衰人一样意图侵犯我，系佢自寻死路。 我会害死你个人唔系佢。亦都唔系我，我哋同你无冤无仇噶，你放低啦，好唔好？你唔好再害人啦，你再咁做，只会继续永无止境嘅痛苦落去噶咋？你只要肯放低怨念，你嘅灵魂先至可以离开呢度，咁样你先至可以真真正正解脱痛苦噶。睇到佢喊得好凄惨，好痛苦，之后佢就慢慢消失喺我眼前。突然间，我竟然俾一种好强嘅力量抽离，带我离开咗依家嘅呢个空间。当我醒翻嘅时候，我就喺庭院度。Anna姐话揾到我嗰阵，我面色系苍白，手脚系冰冷，就好似死咗咁。我知道嗰个女鬼。原本是要我死，但到最后他放过了我。阿辉的尸体就被发现在 B 区的四楼间房里，断定是吊颈自杀。 九八八製作，深夜 on duty。 点啊？休息咗一日，有冇好啲啊？ 好翻啲啦。 睇你咁大只。又会咁鬼孱弱嘅，巡巡下更都可以晕咗嘅。 啊，系啦 ，Anna 姐，我想问下 B 区嘅四楼以前系咪发生过啲咩事咁咧？ 做咩咁问啊？ 我冇，我 唔系又撞到污糟嘢系嘛？ 系咯。 其实我系早你六年入职啫，我都唔系好清楚之前发生咩事噶。嗰陣時四樓已經被封鎖住，唔對外開放出租，而且邊個唔小心走上去四樓都會出事，唔係病極都唔好，就係受傷出事，或者好似阿輝咁死咗。唉，總之好邪啦！之前唔同你講係驚嚇親你，我哋呢度好多員工，尤其係保安啊，夜晚 on duty 嘅時候都會遇到啲奇奇怪怪嘅事嘅。 所以好多都顶唔顺，又或者惊到辞职咧。原来呢个就系成日换新员工嘅原因。 嗯，嗱，唔好话俾我听你想走啊。 咁又唔系。 唉，咁都好啲。如果唔系，我又要烦请人嘅事啦。唉，寻日都系靠早更嘅保安挨义气，直落踩两更顶住咋。 吓，乜唔系彪哥顶住咩？ 彪哥。 Thank you. 寻日唔见你翻工，仲以为你做到顶唔顺，好似之前嗰几个咁，仲冇耐就唔捞添。 咁有你表哥之前嘅指点，前日就系经历咗啲事嘅。不过我都有咗唔同嘅睇法噶啦，我谂我顶得顺嘅。 嗯，大个仔啦，我听住先啦。喂，你又坐咗个位啊？ 表哥啊，以后你个位由我嚟坐啊。夜更有我人 duty， 我会好好咁守住呢度噶啦。呢几年嚟辛苦晒你啊，表哥。 你都好大胆啊，同我咁讲嘢，仲想闯我个位，你有冇呢个本事啊？ 你放心交个位俾我啦，我唔会再惊噶啦，我仲会好勤力咁巡更，唔会偷懒，唔会瞌晚瞓添。 串我咁话咯，后生仔， 我边咁串你啊，表哥？我仲要好多谢你啊，之前教咗我咁多嘢，你可以放心将呢度交俾我守住噶啦。 好，咁中意争错我个位，个位就俾你坐啦。费事啲话我恰你，你同我好好守住呢度啊，知道吗？ 知道啊，表哥。 啊，睇嚟咧，我终于都可以正式收工啦。 表哥，再见啦。 傻仔嚟嘅，男人大丈夫流血不流泪，含咩啫？好啦，我收工啦。 彪哥佢四年前喺一场交通意外度走咗啦，佢喺度做咗好多年，系最尽责嘅夜间保安。年纪虽然系大啲，但系从来都冇偷懒，冇迟到早退。佢话呢度就好似系佢另外一个屋企咁，一定要好好守住。估唔到佢一直仲守住。 嗰晚我望住彪哥行出保安室，然后慢慢咁消失。之后我冇再见到彪哥，亦都冇再见到四楼嗰个女仔。我唔知道佢系咪同彪哥一样，都放低咗，真正咁离开。但系经过呢件事之后，我就算再见到啲咩奇奇怪怪嘅事，我都唔会再惊。何彪哥话斋，人不犯鬼，鬼亦都唔会随便犯人。就算见到，都未必系有心想搞你，而系你本身时运低，咁啱见到啫。有时人比鬼仲更加可怕，你话系咪？ 深夜 on duty 下集，编剧李丽华，导演廖日豪，配音曾心怡，林浩德、郑其元饰演，彪哥周纪武饰演，杨晓婷、黄秀霞饰演 ，Anna 詹慧玲饰演，黄明忠、刘兴龙饰演。